前面就是最终 boss 了，大家动作都快点啊！ 大家都跟上。那个无敌最俊了啊，刚才两个 boss 打得不错，继续努力啊！ 嗯，继续努力。 这打完第一个 boss， 输出还不到人家三分之一，再努力你呢？ 我靠，这输出怎么排第二了？不就换了个武器吗？这怎么可能？ 最后这个 boss 啊，比前几个都难。团里有新人，我还是讲一下吧。进本前让大家准备精神的数值都达标了吗？ 够。 来打古龙深渊，当然早就准备过了。 我也刚好够。 那就好。这个 boss 的被动技能龙威等级较高，精神不够的话，自身属性降低太多，输出就不够了。待会儿近战职业要躲好 boss 的一击和尾击，远程要随时注意走位，尤其是 boss 的正面喷吐技能衰亡气息，这个技能范围较大，一定要躲开。被击中的话，会有十秒的血量减少50%的 debuff。 那 MT 中了怎么办？ 通常这个 boss 是需要附 T 的，不过咱们用不着，翠豆的装备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哇、哦，太好了！ 不愧是咱们工会的首席 MT。 嗯。 既然大家都准备好了，我开怪了啊！ 无敌最俊了啊！让开，我才是铁。 我好像没有挡住你。 你懂个屁！让开！开！ 崔豆，你怎么回事？ 我来替。 下面的无敌最俊了，仇恨拉远再输出。 不行，我怎么能让他替呢？ 哎，崔豆，你让开点，我是替呀、啊。 你，我靠！太好了，他被 boss 击倒了，我可以把仇恨抢回来。我来替仇恨，金洛，给我加血。 好。 什么？他居然完美的避开了雷击！我靠！这个无敌最俊刚才不会是故意被 boss 击倒的吧？利用雷击的后的高速翻滚，快速避开伤害更高的尾击。 哎，翠豆，别发呆啊！仇恨在你身上。 啊 ！boss 要放衰亡体系了，在正面的快闪开！ 正面！ 哪儿是正面？ 什么？他竟然在顺着 boss 吐息的转圈方向跑！ 靠，还能这样躲呀？ 那也得能跑得比 boss 转得快啊！ 不愧是无敌 最俊喇叭。 牧师下血。 好。 都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输出啊！仇恨我拉稳了， 快输出！够了！ 走了，走了。 好，大家辛苦了。 哎，团长，掉什么了？又是武器吗？ 嗯，是咱们队里的人能用的。 哇，帅爆了！连续三个 boss 都掉武器了，咱们这是进了武器库吧？ 还继续吗？不然咱们再刷一次。 继续。 我没问题。 哼，我有点事儿，就不去了。 哦，好，那崔豆你去忙吧，反正你也没什么需求。 我， 哦，那就无敌最俊了，你来当 MT 可以吧？ 嗯，那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叫个人？ 对，我在。 嗯？ 啊，没什么，不用叫人了。会长说他会来跟我们一起刷。 哦，会长啊？ 会长居然亲自带我们来刷本？ 哇，太好了！ 嗯。那会长过来之前，大家就先休息一会儿吧。 好， 好嘞。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二季，第18集。 哎。叶兄，你第二次这么快就刷完了，就换了一个人，效率高了这么多。 嗯，这个会长输出还行， 还行，人家可是会长哎。你说他会不会是故意来试探你的？ 有可能，毕竟 MT 是一个团队的关键，谨慎点也很正常。 那你上一把就应该早点拿出实力来啊，居然还真划水，让那个什么翠豆在那阴阳怪气的嘲讽了半天，换我肯定不能忍。 那不然要怎么办啊？ 要输出，要爆发，要以 OT 为目标啊，不然怎么证明自己的实力？ 证明自己的实力 啊？什么东西？你丢坨纸给我干嘛？ 证明自己的实力啊？啊？ 荣耀职业联盟第三赛季最有价值选手叶秋。 靠，这是荣耀职业联盟的获奖证书。 对啊， 这么重要的证书你居然揉成个破纸团。 我还有好几张别的，就是一时半会儿不记得放哪儿了。 你算了。 哎，老板找什么呢？ 相框啊，把你这个实力裱起来。 哦，那我来帮。哎， 怎么了？ 有个叫喜之阳的，自称是霸气雄图四分会会长，邀请我加入他们那边。 这么快？我看看。靠，说好的隐藏分会呢？他们这么直接就推荐你进啊？ 这个嘛，我也有点意外，我还以为起码还得再铺垫个几天呢。大概是因为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吧。 去。 怎么，你希望我多浪费几天时间再混进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哎，我当初想加入家王朝工会那花了多少时间啊，你居然才一天就混进去了，这落差也太大了。你说是不是人比人气死人？ 你确定我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吗？ 好了，你不用回答了。正事要紧，你准备怎么回复他？ 先探探他们的意图。 霸气雄图的分会招人这么随便的吗？我们好像还不认识吧？ 不是，是我在灭天公会里的朋友介绍的，说是兄弟你的操作十分了得啊，所以。 好，不知道您的朋友是哪位啊？很有眼光嘛。 是的。 那既然这么瞧得起我，面子是要互相给的嘛，您说对不对？ 啊，对。 那我现在先退会，退了得等五天才能再加到你们那边吧。 没关系的，这五天你就先过来，我们一起下副本，到时候再加进来也不迟啊。 哦，这样啊。那好吧。 行，我们这边明天就会开个百人副本。兄弟明天白天在线吧，我到时候叫你啊。 在的。 这算是成功混进去了？ 应该是吧。 哎呀，霸气雄图未免也太容易卧底了吧。我开始期待这个副本了。 哎呀，又是空中铃木。 就是啊，我都要打吐了， 估计还是过不了。 哎，听说五分会今天也要打了 啊？靠，他们可千万别过。 七，待会儿那个无敌醉俊朗来了，你多盯着点，看看水平怎么样。 好，会长，这人是什么来历啊？ 总会长专门让我联系的，好像是灭天公会那边推荐的，说是操作很厉害。他们会里那个首席 MT 翠豆跟他刷了次本，被打脸了，闹着要退会呢。 哦，这么厉害啊。 哼，小工会的人有时候就是少见多怪。嘘，他来了。 嚯，这么多人啊，是准备来一个欢迎仪式吗？真是太客气了。 这边都是咱们团的固定成员啊。这位无敌醉俊朗兄弟今天也跟咱们一起刷本，大家先认识一下。 好， 知道了， 欢迎啊。 哎，对了，无敌兄，空中铃木这个副本你会打吧？ 空中铃木好像有点印象，稍等啊，我看一下攻略。 团长，这什么情况啊？ 看攻略？他以为这是新手村五人本吗？ 他这身装备也太差了吧。 不是团长， 你确定这个人要跟我们打？哎 呀，先看看吧，不行的话，大家就当带个新人嘛。 哎呀，还指望今晚能通关呢。 好了，攻略我看完了，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 兄弟啊，你这就看完了？ 差不多，细节的地方等会儿打小怪的时候再看看就行了。 靠，他只才看几分钟啊？ 就是，当普通小本啊，还边打边看。 不如让他来当 MT， 看看他怎么说。 有我在，也许你们今天的效率更高的。 怎么，兄弟你要当 MT 吗？ 前面没什么问题，但是有几个 BOSS 可能得麻烦你们借我点装备。 那要不兄弟先替着前面的呗。 行啊，不过我对这个副本印象不是很深，指挥可能不太行。 哎呦，原来兄弟还会指挥呀。 指挥还是我来吧。无敌兄，你真的能行？ 第四、五、九和最终 BOSS 不行。 哦，我知道了，那咱们先打打看吧。啊， 好嘞，大家都进本吧。 好。 好。无敌兄，这位七叶一枝花是我们团的 MT， 今天这场他当你的副 T。 你叫我七叶就行，待会儿你要是顶不住，随时喊我，别硬撑。 哦，行。那三 T 四 T 呢？ 这里呢， 在。 怎么没精打采的呀？大家都精神点，要加油啊！牧师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叔叔们都、哎、 好了好了，准备好了。还真当自己是团长吗？ 我是要说，叔叔们不用太着急，要等我拉稳仇恨。 好。 那既然都准备好了，那我开怪了啊！ 无敌兄当心，门口有机关。 什么神秘手法？ 这他妈也太快了吧！ 这里有机关，大家过来时当心啊！ 靠，还有你说吗？ 大家赶紧都过去吧。 好。 无敌兄厉害啊，这矛阵机关居然可以无伤过。 哪里哪里，你也不赖嘛，一个机关都没有触发就走过来了。 这里有特殊的走位技巧，你要是忘记了的话，就跟我走吧。 用不着。我就是踩着机关也可以过去。 也对，那走吧，前面就是石像小怪了。 有两条路啊。等等，我看一下攻略。 哎，别，你不用看了，走左边。 哦，好的。 一个一个打。 团长，他拉了四个石像啊。 我的天啊，可别再引到后面的了，不然咱们还没见到 BOSS 就该灭在这儿了。 哎，团长你快看。 哎，他这是无限冲锋。 肯定是，不然顶不出这样的效果。 一个无限冲锋居然能冲到四个不在一条直线上的运动目标，这得是多么精准的计算和技能掌控啊。 都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攻击啊。 三 T 四 T 准备接关，其他人都站在原点输出，注意仇恨。 好。 快过去点儿，下线呀！ 你们不用学我，一个一个接怪。 好， 大家抓紧时间攻击。 知道。 四体准备， 输出，快输出！ 不行，我这技能 CD 没好，实在要控制不住了。 慌什么？还有 MT 没出手呢。 大家赶紧输出，石像血不多了。 啊！ 打呀！打呀！ 好了，保持输出，还剩下最后一个石像。 总算打完了， 同志们辛苦了啊！ 靠，还不都是因为你。 好了，继续前进。 哎，等会儿。 怎么了？ 那个兄弟啊，待会儿不要一下开四个石像，压力有点大。 刚才不是挺顺利的吗？ 哎，刚才确实是有惊无险，可万一有一个不小心控制不好，不就糟糕了？ 放心，有我呢。 就是有你才这么多事儿啊。你一个人控制得过来吗？ 有我打好基础，你们只需要跟着像刚才那样做就行了，很简单的。 哎，吴迪兄，你刚才用弧线冲锋巨怪的操作太精彩了，佩服佩服。 多练练，你也行的。走吧，先去拉怪。 嗯，那个，不瞒你说，我练了很久，还是掌握不好。这里面有什么诀窍吗？ 嗯，这个主要还是全凭经验和意识去判断，其实基本是靠直觉。战斗的时候，你要真像数据党那样精算一番，肯定是来不及的。 啊，是的，是的，就是这样。 吴迪兄，咱们这边打稳点啊，别拉太多了。 知道了。 我靠，靠直觉这种话都信啊？哎呀，七爷真是太老实了。 哎呦，团长，七爷怎么跟那家伙这么聊得来呀？ 我哪知道啊！靠，不是说要打稳点吗？怎么又拉了四个？ 七，准备好了吗？ 我知道，来吧。 哎呦，坏了，我的骑士精神 CD 还没好呢。 对啊，没有骑士精神的冲锋是没法像刚才那样巨怪的。 这也能忘？ 那怎么办啊？要团灭了吗？ 严峻的时刻来了，同志们。 还不都是你害的？ 抱歉，团长，是我的错，我忘了等技能 CD 了。 七爷，你要不要这么老实啊？ 都别慌，随我 T， 先每人拉一个， 这样治疗会跟不上的，而且也很容易 OT。 不怕，能坚持一会儿就行，我 CD 马上就好了。大家拉怪时注意站位，方便我一会儿冲锋出手。 要不你就别上了吧，你那身装备被打一下的话， 那不让他打到不就完了吗？ 啊，哎，石像过来了。 我靠，还真不被打到啊！这才对嘛，要是真扛 boss 都不掉血，那还要我们牧师干嘛？ 愣着干嘛呢？加血啊！ 哦，治疗都给无敌最俊朗加血。 好， 拉到仇恨的人注意走位，我的骑士精神冷却马上就要结束了。 三 T 四 T， 把石像引过去，准备配合 MT。 好， 你们站稳不要动，我来配合你们。哼，拉住了，所有人输出， 上啊！ 输出！ 叶星，打得怎么样啊？ 还行，马上到老九了。 这么快？哎，你这身装备怎么回事？才一个副本，全身都换完了。 想什么呢？这是和团里原本的 MT 交换的装备。你真以为我那身破装备能踢完这个门？嘿， 你不是大神吗？哎，不对啊，你才第一次跟他们刷本，他们就舍得把 MT 的装备换给你啊？你是卧底也太成功了吧！待会儿干脆穿着装备跑了算了。 老板，我辛苦这么半天，就为了这几件装备啊！嘿嘿， 开玩笑的，你继续继续。 嗯。 卧底兄，接下来咱们怎么打？ 怎么打啊？我扛怪，输出们输出，治疗们加血啊！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 嗯， 那个。吴迪兄啊，不瞒你说啊，这个 boss 我们灭过很多次。 哦，知道了，那我开了啊。 哎，别，我这是这样啊，目前呢，我们团队的进度就是到这儿了，所以呢， 哦，那恭喜你啊，今天你们团就要有所突破了。我开了啊。 哎，等会儿， 团长，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哎。咱们难得今天满员杀到这个 boss， 这样的机会可得好好把握呀。那个，你准备怎么扛 boss 呀？ 哦，你的意思是，你们以前是 T 扛不住 boss？ 这不是？ 吴迪兄，你说对了，我之前 T 的时候就是不太扛得住， 也不完全是切的问题啊。这个 boss 的伤害很高，我们治疗呢这边也跟不上。我觉得可能装备还不够， 装备够的是技术有些跟不上。这个 boss 要打水战 ，T 在水里会受到阻力影响，但是 boss 不会，难度确实比其他的要高一些。嗯， 就是就是。 哎， 这么说水战你也懂？ 略懂。 哎，这就开了？ 放心，待会儿我拉稳了，你们再上。 冲击 ！boss 出来了。 上了啊！ 能扛住？ 注意我的血量，快快加血！所有人输出！ 加血！ 结束， 过了， 终于过了！哎，我不是在做梦吗？ 终于过了， 走吧，还有最后一个 boss 了。 哎，好，走，都跟上。 团长，装备你捡了吗？ 哎呦，我搞忘了。哎，无敌兄，你先去开机关，我分了装备就来。 好嘞。 几百次攻略，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最终 boss 啊！ 团长，你刚才说你们进度只到刚才那个 boss， 也就是说，最后这个大家都没有杀过？ 没有。 那我先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打法吧。这个呀， 哎，我知道，你扛怪，输出们输出，治疗们加血，是吧？我懂。 哪有那么简单呀？大家听好啊，首先，打这个 boss 的站位一定不能出错。正面90度不能站人， 我靠 ！BOSS 血线每下 怎么来得及被对呢？ 就会发动一次 AOE， 伤害非常高， 不 加 好难啊， 很容易就被秒杀。 懂了， 差不多就这样了，大家明白了吗？ 哎，不是都说刚才那个老九才是最难吗？怎么这个听起来更难啊？ 废话，最终 BOSS 当然比小 BOSS 要难了，不懂水战的人才会那么说。 水战那东西谁会懂啊？ 我呀。 你不是略懂吗？ 那叫千词懂懂。 我 好了，刚才说的都记住了吧？ 记住了，记住了， 应该吧。 行，没问题，那我就开了啊。 行。这人还真是说开就开啊！ 大家都跟上！ 不是说了正面90度不要杀人吗？那牧师怎么回事？ 哎，你在说我？ 90度算不清楚吗？我和 BOSS 站位直线左右2.0的扇面以外，快闪开！ 哦，知道90度，刚才没意识到开快。 团长小心！ 你已离开副本空中陵墓。 靠！我居然第一个死了！ 哎呦喂！这是谁呀、啊？这不是咱们霸气雄图四分会的喜之阳大团长吗？ 靠！怎么是这家伙？ 狼头蒜，你想干嘛？ 刚才你不还密我说你们四分会一个人没挂，杀到了最终 BOSS 吗？哎，你怎么在副本门口啊？我看看啊，这才。哎呦，半分钟耶！哎呦 ，BOSS 是被您喜大团长直接秒掉了。 哼，还不就是跟你这家伙打字，害我没来得及走位。哎呀，我也是脑子被驴踢了，嘚瑟个屁呀！又不是通关了。 哎呦，这么大火气啊！你说你这大团长都挂出来了，我看你们团啊，也差不多了吧。刚才也不知道是谁嘚瑟，说要全团无伤通关空中陵墓啊！ 哼，除了我，你有看到我们团其他人吗？我看你在这儿蹲了好久了吧？怎么， 团灭出来的？ 你， 切！大爷，哎呦， 没找到位置， 这不就来了吗？ 我也是，大爷。 哎，里面情况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挂了呗。 没问你， 是挂了。 废话，不挂怎么会复活出来？我是问 BOSS 杀的怎么样了，局面稳不稳？ 哎呦，局面稳还能挂呀？啊， 第9个 BOSS 都过不了的人，一边去。 会长，放心，我们挂的时候形势非常稳。 切，净吹吧。 哎呦，又来好几个。哎呦， 哎，我什么都没说啊。我就笑笑，就笑笑。 你走开！你们快说，里面情况到底怎么样？ 应该没问题。 哟，是吗？照你们这个死的速度，我觉得我们再围观个两分钟，你们就差不多该团灭了。哎，兄弟们，要不咱们等等，反正也不耽误，你们说呢？ 对吧？ 等着。 我说狼头蒜，你们五分会的人都已经团灭了，还好意思在这儿嘚瑟？哼，赶紧找个地方刷经验去吧。 哎呀，不急，等会儿你们的人都出来了，咱们一起去，顺便啊交流一下友谊嘛。啊！哎呦呦呦呦！快看快看，又死了几个出来。 哎，团长，局面不错，稳定住了已经。 啊，是吗？局面不错，怎么人挂起来一波接一波的呀？ 是的，很不错，那家伙指挥得非常好，只要照现在的状况打下去，肯定能过。 哼，狼头蒜，听到了吗？肯定能过。 得了吧，我也懒得跟你演戏了。你看看，你们进本才多久啊？我怎么不知道你们的团队都有冲击副本记录的实力了？ 副本记录？ 放心吧，时间已经过了，你们没机会了。 靠，还真是啊，居然打得这么快！如果刚才能再顺利点，大家装备再好点，也许真有机会一冲副本记录。这个无敌最俊了，还真是无敌。 喂，怎么不说话了？你不是吧？还真幻想起副本记录来了？ 下个 CD 咱们一定要。哦，不对，这个人是总会长交代让我看看实力的，我总不能说这无敌醉俊郎只是垃圾一个，然后悄悄留下来吧？这也太容易穿帮了。哎，先不想这个了，这个 CD 可一定要过呀！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死了这么多人出来啊，这下是团灭了吧？啊！ 团长， 哎，姐，你也出来了？ 嗯，我出来了。 灭了，还是过了？ 过了。 果然还是灭。嗯，过了。 靠！怎么可能？ 之门的瞬间，诸神的诅咒由我破灭于眼前，而谁将超越这座生死的极限，也与无边唯有我能量出地界，命运由我不怕，要肩负谁的未来，新的王朝敢与荣耀顶冠，只不朽英雄，英雄不孤单，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光环。 让岁月握紧无坚不摧的双拳，我从来不懂诸如何概念， 用商业点燃掌中深深的火焰，我以导演之于时光来为之加冕， 万千人中妙传，谁向外灼热灵魂，要去下最远场，不惧无畏的眼神，莫笑我杀回尘土浩瀚，披挂一把九三重，又何必高攀，何必有遗憾，不过是从头